我那个咳嗽三个多月了 啊、 哦、那个我拍那个 CT 片子报告啊， 嗯 嗯， 嗯， 那个我跟您说一下， 嗯， 那个是双肺啊，双肺间质纹理增多， 嗯， 嗯， 双肺多发左条，双肺呢、 嗯嗯、 多发上边有那小结节， 嗯嗯， 跟那玻璃结节， 嗯， 那个还有啊，左肺气肿， 嗯， 心脏增大， 嗯、 动脉硬化， 嗯。嗯， 双侧胸膜增厚， 嗯嗯， 嗯，就是左肾上级低密度。我想跟您说说，再一个呢， 嗯嗯、 我有青光眼跟白内障， 嗯嗯， 2005年呢左眼做了青光眼的手术，2016年10月又做了右眼的青光眼跟白内障手术，在天津， 嗯嗯， 再一个心脏不太好，还有老出长气。 供血供氧， 怕冷怕风、 嗯， 也不敢吹电扇、 嗯， 也不敢吹空调。 嗯嗯， 就是挺什么的，还耐出虚汗、 嗯。 因为我很长时间听您的那个讲座了， 嗯， 我觉着您的讲座特别接地气。 嗯嗯 嗯、我动员我们的街坊现在也都听您的讲座呢。 啊啊，听听有好处啊、 嗯， 以后得了病啊，比如说或者身体有哪点不舒服了， 嗯、 有点症状，咱就第一时间。先去查一查您这个情况 啊， 啊我再问问 啊， 啊 便于我开个方、 啊、 舌苔什么颜色、 啊、舌苔就是粉红粉红，中间就靠下边中间有一个竖口、 嗯嗯、 上边白的也不算多了，您知道就我这咳嗽，我在我们当地中医西医输液、 嗯嗯、 打针我都花、 嗯、 我算了算我都花4000多块钱了也没好、 嗯，咳嗽呢、嗯、看起来不是大病，咳起来可以要人命。舌头上有裂纹、 嗯、 说明什么呢、你的脾不好、不能运化水湿、而且呢您舌头是不是有点胖大呀？ 对， 有没有旁边一圈有没有齿痕呢？ 有 啊，那就说明你体内有湿。那我想您这个身体这么糟糕、 嗯、 体内又有湿，那你身上腿部有没有浮肿啊、 嗯、 这个湿排不出去。 腿部没有浮肿，有那个什么， 嗯， 有那静脉曲张。 腿有静脉曲张。 嗯，现在不多了、 啊、 少点儿了、 啊、 就通过中 医。那就说这个瘀啊、 嗯、 有瘀啊，对不对？它堵了呀。 对对对，您 脚腕有没有水肿？ 没有水肿， 嗯，脚腕没有水肿是吧？因为舌苔是、 嗯啊、 舌苔前头舌尖有什么颜色？刚才说 舌尖红， 那你当心就是要形成肺心病、 嗯、 啊，光是肺不好、 啊、 今后会形成肺心病。血压情况怎么样、 啊、血压情况头几天给我量、 嗯、 我也不知准不准，反正头、 嗯、 就说这几年来说我血压老正常来的。 嗯嗯，您这个情况啊，这个从我刚才判断上来讲啊， 啊， 您是心肺气虚了，这个气啊老是觉得欠那么一口。从舌苔上讲，你的心脉是养心脏有问题，啊， 对， 从这个整体来讲，你这个人呢，肝肾精亏，啊， 嗯， 肝肾精亏，为什么说肝不好呢？因为眼睛它是肝的代言人， 对 啊。肾呢是先天之本，你这个肾不好了、 嗯、 脾胃也不好了、 嗯、 肝也不好了、 嗯、 所以呢您这个问题呢、 嗯、 主要就是心肺气虚，心脉失养，肝肾精亏啊。我给你开两个方子，回头你打电话、 哎、 把两个方子去慢慢抄上、 哎、 啊。一个方子呢是食疗方，这里头呢、 哦、 就是枸杞子15克，茯苓15克，百合15克，大枣5枚，大枣一定要划了开了熬啊。那么这个呢、 哎、 就是加上一小把米啊熬粥喝，粥跟药都吃了。 食疗，那个米是什么米？ 大米，精米，就是咱吃饭的烧饭的大米就行了。 哦， 啊，熬粥喝啊， 哎、 粥吃不饱肚子呢，再吃馒头、花卷、包子这都行。但是这个药粥你要吃一段时间、 哎、 啊， 哎， 喝的汤药呢是这样的，黄芪啊、 哎， 我刚才说你气虚嘛，黄芪补气，作为君药、 嗯，